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投融资峰会今天在京举办，北京银行在会上发布了电影加版权质押贷，以电影优质版权为核心，围绕电影及电影延伸产业链再次升级电影金融融合服务供给。截止到目前，北京银行已累计为上千家电影行业企业发放贷款240亿元。今天晚上，延庆区举办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多位行业专家现场推介延庆区的优质农产品。具体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延庆区今年的农民丰收节活动开幕现场情况如何？ 好的。刚刚呢，在延庆区世园公园中国馆前的这个广场上，那么精彩的歌舞表演呢，是拉开了今年农民丰收节的帷幕。来自延庆区的四海高山胎菊、归园有机奶、北菜园蔬菜等七个代表性的这个特色的产业，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了现场的品牌推介。全区的15个乡镇也通过图片展览以及现场推介等等的方式，展示了美丽乡村的建设成果以及地方特色的农产品。那么我在现场的农产品的展示摊位也是逛了一圈，发现呢，无论是这个特色的牛奶，还是瓜果蔬菜，有机都成了其中的一大特色。那么就有农业的专家现场指出，这特色呢也更符合如今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那么也据我了解到，延庆区呢曾从2019年开始就正式发布了归水农耕这样一个农产品区域的公共品牌。那么9家有机的农产品生产企业呢，也成为了归水农耕联盟的首批成员，产品覆盖了小米、蔬菜、牛奶、苹果、葡萄、茶菊等等数十个品牌。那么品牌的运营呢，采取政府主导、企业管理以及加市场化运营的这样一个规范化的管理方式，统一进行质量监管，统一进行品牌的推广以及强化科技服务支撑。如今呢，已经进一步扩大了品牌的体验店和社区的体验店规模，线上线下合力呢，也使这个销售延庆的这个优质农产品变得更有力。那么对于将农产品农村的这种生产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从目前看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主持人， 好。那么在本届丰收节期间，延庆区还有哪些面向市民的特色活动呢？ 据我今天了解到，本届的丰收节期间呢，延庆呢为广大的北京市民和来延的游客安排了丰富的农产品的推介和尝鲜体验的活动。那么在9月30号到10月7号11黄金周期间呢，延庆呢将举办祝延庆人家享归水农耕的畅游活动，发布康庄园艺风情采摘、四季花海休闲旅游等等6条金秋采摘的精品线路。那么从9月到10月呢，还将在海淀区开展归水农耕健康支援的尝鲜节，将以尝鲜礼盒的形式将延庆特色的农产品以实惠优惠的这个价格售卖给北京的市民，助力区域的特色农产品出村进城。那么此外呢，张山营的葡萄文化节、美丽乡村健康跑以及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动也将陆续的展开。主持人， 好，谢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正式启用新台标。新台标以英文缩写 BRTV 为主要设计元素，展现出首都广电媒体的深厚底蕴与独特气质。从1949年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开播，到1979年北京电视台成立，再到北京卫视、卡酷少儿、冬奥纪实三大频道陆续上星，全部电视频道实现高清化播出，至今北京广播电视台已经走过了72年的时间。一代代首都广电人栉风沐雨、不懈奋斗，创造了首都广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成就。新台标代表着新起点、新征程，北京广播电视台将以此为契机，努力建设首都新型主流媒体。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关注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